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黄勇。当你看到本文时，我们的 OKR 专栏已经接近尾声了。在专栏中呢，我们一起探讨了关于 OKR 的概念和用法，以及相关 OKR 实践案例。随后，我们从 OKR 的概念层面上升到管理层面，了解到 OKR 思维对我们提升领导力以及与他人达成共识、建立共赢的实操方法。最后，我们基于这种思维模式，灵活地将 OKR 应用在工作的众多方面，甚至超出工作之外，同样也能发挥 OKR 的价值。那么，无所不能的 OKR， 它会变成银弹吗？我们今天就进入到这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银弹也称银色子弹 Silver Bullet， 是指由纯银质或镀银的子弹。在很多欧洲民间传说中，银弹往往被描绘成具有驱魔功效的武器，它是针对狼人等超自然怪物的特效武器。后来呢，银弹也被称为是具有极度有效的解决方法，并作为杀手锏的代称。 OKR 似乎就是这样无所不能的武器，它也许能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当你的公司战略不够聚焦时，可用 OKR 来管理战略目标。那么当你的团队需要支撑公司业务发展时，可用 OKR 来管理团队目标。当你自身渴求成长，希望为团队带来价值时，可用 OKR 管理个人目标。那当你想希望验证项目可输出的价值时，可用 OKR 来管理项目目标。当你希望组织一个高效的会议时，可用 OKR 来管理会议目标。还有啊，就是当你想对一位新员工做出考核时，可用 OKR 来管理新人目标。当你想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时，可用 OKR 来管理家庭目标。另外，当你决心减掉自己身上多余的脂肪时，也可用 OKR 来管理瘦身目标。当你想提升自己的健康度时，可用 OKR 来管理健康目标。此外，当你想验证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时，也可用 OKR 来管理创业目标。当你希望迈向自己更高的职业阶梯时，可用 OKR 来管理择业目标。而且，当你想找到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时，也可用 OKR 来管理择偶目标。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可见，凡是有目标需要完成的，你就能使用 OKR， 它会帮助你实现你所希望达成的目标。那么无所不能的 OKR， 它就是银弹吗？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虽然我在专栏中不断给大家分享 OKR 的价值，但我依然认为 OKR 不是银弹，而且至少有三件重要的事情是 OKR 无法做到的。 OKR 不能做什么呢？OKR 能帮助你管理目标，让目标变得更加聚焦，让目标变得激励人心，让目标变得容易验证。但 OKR 依然无法为你做到以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 OKR 不能确保目标一定能实现。当你制定出清晰明确的 O 和便于度量的 KR 以后，并持续刷新 OKR 进度，定期对 OKR 进行评估和复盘，那这样就能确保你所制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吗？我认为并非是这样的。 OKR 不能确保你所制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由于每个人对目标的理解程度或多或少都不一致，而且随着你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些因素将对目标完成情况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有目标总比没目标好，同样的，有度量方法总比没度量方法好。OKR 让你实现目标成为一种可能，而不是绝对。只要有可能实现，就需要去努力尝试。不去努力，怎知无法实现呢？这正是 OKR 所提倡的精神，有目标就要写下来，并努力挑战它。再来说说第二件事， OKR 不能帮你做出正确的决定。当你决定要做某件事情，就把这件事情的目标以及检验方法都写下来，这就可以理解为 OKR， 但 OKR 无法告诉你要做哪件事情，又不做哪件事情。OKR 是指南针，但绝不是雷达， 无法帮你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就是说，假如你想完成某个 O， 一定不要认为能将它的 KR 写清楚并做出来就说明这个 O 是正确的。至于 O 是否正确，完全在于你的判断力和决策力等。 OKR 不能为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但 OKR 能用正确的方法指导你完成自己所做出的决定。第三件事情就是 OKR 不能让每个人都得到进步。你也不要对 OKR 有过高的想象，认为一旦使用了 OKR 就能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进步，让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所制定的目标。一方面，每个人对 OKR 的理解可能无法做到完全一致，这需要一段时间来磨合。另一方面呢，你也很难做到让每个人都能认同 OKR 能给自己带来的帮助，以及能给团队和组织带来的价值。对于我而言，无论现实情况如何，我相信 OKR 可以帮助多数人得到进步。我相信只有大家都进步了，组织才有可能进步。所以我选择去传播 OKR 的价值，去帮助更多的人学习 OKR。 那么如何正确学习 OKR 呢？ OKR 并非一项高深的技术，也不是一门难以参透的学问，它本质上只是一种方法论。当你掌握这种方法论后，它将指导你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目标。只要你按照这套方法论来操作，你就有可能完成目标。此外，当你无法与他人达成共识的时候，也可借助这套方法论，让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因此 OKR 不仅是一种方法，它更像是一种思维。当你掌握了这种思维，你就能灵活自如地应用 OKR。 当你想要完成某个目标，你甚至无需动手写下 OKR 内容，而是在脑海中快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完成这个目标，我需要做到哪些事情呢？如果想不清楚具体能做到的事情，那么也反过来说明这个目标不够清晰，或者不具备可达性。我认为人人都要学习 OKR， 不仅要学会 OKR 方法，最好还能具备 OKR 思维。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并高效地学习 OKR 呢？我想为你提供三点建议。一是学习 OKR 的概念以及用法。在本专栏的 OKR 快速入门与 OKR 操作指南这两个模块中，我已经全面介绍过 OKR 的概念以及用法，建议你亲自动手针对 OKR 的知识点制作一份 OKR 技能图谱，这将对你学习和掌握 OKR 的理论知识有极大帮助。当然了，你也可以跟我做的 OKR 技能图谱做对比，不断丰富内容，提升自我。第二点建议是在可控的场景下应用 OKR。 当你学会了 OKR 的概念和用法，一定不要大规模地在公司中应用 OKR， 不妨选择一些可控的场景先来实验。可控意味着无风险，哪怕试验效果不理想，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不建议一开始就在公司大张旗鼓地落地 OKR， 因为管理理念的升级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最后一点建议是与身边朋友分享 OKR 实践。当你在小范围内使用 OKR 后，自己产生了一些感受或收获，不妨将它们记录下来，并找你身边的朋友或同事一起分享你的 OKR 实践过程。哪怕是犯了错、踩了坑，这些对于你而言都是极有价值的经验。不要担心自己积累的经验不够多，大胆分享这些经验，你将得到更多收获。可见，对于我们技术人员而言呢，学习 OKR 的过程与学习一项新技术是非常类似的。先掌握概念和用法，然后再找场景来应用，最后总结和分享。当你对外分享时，同步也会收到一些新的概念，于是你再次学习这些新概念，继续加以应用，持续对外分享。学习就是这样，它并非直线上升过程，而是一个螺旋上升过程。学习 OKR 以及任何管理方法都不例外。此外， OKR 和技术还有类似之处，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一项技术可以解决我们遇到所有难题。 甚至目前仍然存在大量难题，无法通过技术来解决。所以，没有哪种技术可以号称银弹。OKR 这样的管理工具也是如此。OKR 绝不是银弹。但是，假如你错误使用了 OKR, 它一定会变成炸弹。到这里呢，这一讲就结束了。好，我来给你总结下。显而易见， OKR 不是银弹。未来世上本就没有银弹，但我们却总是在寻找银弹，认为 KPI 不好用，那就用 OKR 吧。如果 OKR 不好用呢，我们可能会寻找更好的武器。其实我认为并非工具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更多的在看工具能够做什么，却很少在意工具不能做什么。因此，我依然想用三句话来归纳今天我想讲的内容。第一句是 OKR 不是银弹，仍然有许多事情 OKR 无法为我们做到。再来看看第二句，学习一门新技术，包括 OKR, 不仅要了解它能做什么，还要知道它不能做什么。最后一句是学习 OKR 的方法和学习技术非常类似，都是从概念到应用，再到最后的分享。相信今天的话题能让你充分了解 OKR 的缺陷，它并非完美，更不是银弹。接下来请你思考，你认为还有哪些事情无法通过 OKR 做到呢？欢迎留言。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